第25集。隔天沈芝没有去公司，他昨晚睡前关了机，但总觉得太阳穴疼，于是起来找安眠药。找了一圈无果，这才想起许元早就把他的安眠药给藏起来了，说那种东西最好别吃。 藏哪里了？ 藏在最危险的地方。 他们当时并排靠坐在床上，许岩说完后，沈芝突然伸手往他后腰摸，指尖要钻进睡裤时被许岩一把抓住，表情有点惊魂不定。 干什么？ 沈芝平常很少有这种动作，许岩那么无赖厚颜的人因此瞬间红了脸，说话都有点结巴。 你不是说藏在最危险的地方？ 那也不至于藏在这里啊。 人一旦陷入回忆，情绪波动下只会更难以入眠。沈芝睁开眼，右边的位置是空的，他伸手摸到了那只小鳄鱼，只碰了一下，又很快把手缩回来。后来过了多久才睡着，他也忘了。楼下隐约传来按门铃的声音，沈芝被吵醒，抬头看了眼钟表，然后起床披外套下楼。门打开，父母家的保姆带了三四个保洁站在门外。沈直看着眼前不苟言笑的人问， 什么事？ 太太让我带人来打扫屋子。 屋子很干净，不需要打扫。 太太说了，让我们把许先生的东西都整理出去，或者您换一套房子住。 保姆在孟玉婉手下做了快30年，资历老，沈直小的时候他就以长辈自居，凡事都要插手几分，这些年才收敛了点。 不需要。 您别让我们为难，要是完不成也不好向太太交代。 打扫一圈就走，我的东西别碰。 保姆一点头，朝身后的保洁递了个眼神，几个人走过沈直身边进了客厅。沈直回身上楼洗漱，头还是有点疼，手腕也不舒服，哪里都糟糕。他随手捋了一把头发，站在镜子前安静几秒，然后打开门出去。刚开门就看见一个保洁站在床边，正把那只小鳄鱼塞进巨大的黑色垃圾袋。衣帽间里传来说话声，沈直听见保姆说， 这个柜里的衣服都撤下来装垃圾袋里。 一瞬间有种血液涌到头皮的冲动，带着恼怒烦躁的热意，沈直冷着脸迈过去，从保洁手上拽过袋子，接着走到衣帽间门口，盯着正把许岩的衣服往垃圾袋里堆的保姆和保洁，一字一句低声开口， 说了别碰我的东西。 这都是许先生的吧？ 保姆戴着橡胶手套，那样子好像真的在处理什么垃圾。他拿起许岩的一件卫衣说， 您的东西啊，我们一样没碰，只是把没用的收拾一下。 沈直闭了闭眼睛，他哪里不知道这是孟雨婉的意思，他早就想把许岩从自己的身边彻底剥离。这场拉锯战已经持续了4年，从许岩跟他在一起开始。所以呢？ 滚！ 他什么时候这样无理过？保姆一怔，脸面上有些过不去，表情变得严厉起来，看着倒跟孟雨婉有几分神似。 这是太太的要求，请你注意言辞。我们 滚！我自己的房子，轮不到别人操心。你照着这句话转达给他，东西放下，出去。 房子里恢复安静，沈直站了会儿，把垃圾袋里的东西重新拿出来，袋子是干净的，衣服什么的都没脏。沈直将它们一件一件放回原位，最后是小鳄鱼。沈直一开始把它放进衣柜，但只过了一秒他又拿了出来，出了衣帽间，把它重新摆回许言枕边。许言下了班就开车去挤槐家，今天一整天都没碰到汤韵言，他这会儿终于松了口气。虽然他和沈直已经玩完了，但这件事到底还是有点尴尬。他不懂昨天晚上为什么沈直跟汤韵言聊得好好的，最后却跟到了自己小区，本来完全可以不用在他面前戳破他们的关系的。 我们几少爷真的好爽哦，天天吃了玩玩了睡，羡慕。 你不过也才上了两天班。 餐厅订好了吗？在哪儿啊？ 我发定位给你。哦，把许年也叫上了。 哦，他今天居然有空啊，没去找他的姐姐？ 哎，说是又出差了。 许年生日 是吗？那正好一起吃顿饭，就当是给他庆祝生日了。 在许年到餐厅之前，许言临时找后厨请求给弄了个小蛋糕，又想起礼物也没准备，只能到时候给许年打点钱以表心意。他回桌时，许年也到了，正跟几怀凑在一起说话，见许言走过来，许年抬头就问他： 哥，我礼物呢？ 晚点再给你。 拉倒吧，你压根就没准备，早看透你了。 许年说着举起手，露出左手腕上那根漂亮的手链，小孩似的炫耀： 看几怀哥对我多好。 那手链一看就是私人手作，瞧着挺低调，估计价格不菲。 你什么时候还给他准备礼物了？ 回国时候带上的，正好许年生日，就送给他。 几怀表情淡淡的，理所当然地说。许言也没摸准到底哪里不对，点点头，坐下吃饭了。